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市属公园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重阳节前开展重阳登高、赏菊、秋游、敬老、文创等丰富的节日文化活动，并为游客赠送乾隆、康熙御笔福字和寿字10000张。重阳登高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节日当天香山公园将邀请100名老劳模、老专家、文明引导员、社会监督员等劳动者代表与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播音员、歌唱家、演奏家共同朗诵诗歌、演奏民乐、赏析书画。景山公园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中心的制高点，重阳节当天公园邀请书法家现场书写99幅福寿等吉祥字，免费赠送给登上万春亭的老年人。秋天是菊花盛放的季节，北京植物园正在举办第26届市花展，展出菊花月季为主的20万株鲜花。北海公园展出具有开封特色的各种造型一菊2000多盆。天坛公园第37届菊展展出品种210个，1500多盆。陶然亭公园东门到北门主干路摆放菊球、菊瓶、菊柱、菊花盆景等70组。香山公园种植和摆放20000多株北京小菊、茼蒿菊等菊花及盆景造型菊花。重阳节当天，天坛公园推出神月之旅重阳专场展演，北京植物园邀请曹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和曹雪芹书画院的书画大家们举办重阳菊花诗会。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展示中国传统敬茶中的孝善礼仪文化。农历9月初9是传统的节日重阳节。记者了解到，节日期间，京城不少老字号都为老年消费者推出了优惠活动和营养菜品。请听报道。 酒在数字中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因此在重阳节素有敬老爱老的习惯。在富华斋饽饽铺，今年将恢复传统重阳糕，用玫瑰酱、豆沙、枣泥等制作的9层宝塔型重阳糕，口感绵软，寓意吉祥。富华斋饽饽铺陈六梅介绍， 叫9层落果花糕，我们做的饼是5个，然后中间是加馅儿的，有4层果馅儿。酒就是代表长长久久啊，这个糕也是步步登高的意思。咱们重阳节的那种传统文化以孝敬为主啊，大家团结兄弟互相友爱，做这个花糕呢就大一点，大家都能分享。 为了照顾老年食客的健康需求和口味偏好，京城8大春之一的同春园饭店在节日期间主推高蛋白低脂肪的江苏风味菜。同春园餐饮经理冼宝凤介绍， 推出这个老汤豆腐和江苏菜的特色银鱼焖蛋，还有我们面点师傅亲手做的这个蔬菜窝头、蜜豆窝头。 重阳节老字号餐位的预定也较为火热，同和居月坛店张小静介绍， 重阳节预定的有钻石婚，还有过生日的老人，有这么10几对的老人专门在一块儿，100多人的聚餐，像我们的糟溜鱼片、芙蓉鸡片、锅塌豆腐，这些都是咱们这儿拿手的特色菜，也是适合老年人吃的。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空云量是逐渐的减少，天气转晴，能见度呢也好于上午，适宜您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夜间随着气温降低，空气湿度增大，又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能见度再次转差，对交通有不利的影响，提醒所有的朋友要注意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者是雾，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咱们是周二了啊，我们要聊的呢是家里边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这个还真的是必不可少， 是吧？ 嗯， 只不过有的形式不太一样。有的是着火的，有的是用电的。 停， 啊， 着火的我没见过 啊，有火苗的呀。 啊， 有的是用电的嘛。 啊， 电的那不通气，那不就用电吗？ 我心说，那不是吸烟的吗？你怎么吸火呢？ 我先说底下的， 哎， 上边是你在操作过程中，它会冒点烟出来，上边哗全都给你吸走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咱们今天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哎， 而且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对烟机灶具非常之了解啊。最开始我们沟通的时候，哎，咱们聊这个，你知道吗？啊，那我就不用准备，太熟悉了。看来在家没少做饭。 是的， 因为他是一个爱吃的人。 哎，我们有请吸尘器的专家， 北京欧美家的刘海，欢迎刘海。 二位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哎，这个今天咱们聊这个烟机灶具啊。这个我最开始呢觉得，烟机灶具有什么门道吗？尤其是这个烟机， 确实有。 就后来我一查资料，我才发现，哎呦，确实门道不少。 当然了， 嗯， 你比如说现在有直排的呀、侧排的呀，就哎呀，就各种各样，包括你比如说噪音大的、噪音小的。 对， 噪音大的那可能你就说我劲儿大呀。 对， 但是也许有某款它劲儿也大，但是声音也小。 对， 类似这种。包括好多朋友他在装修的时候都在问我，比如说啊，侧排的好还是上排的好。 嗯 啊，包括像哈那个媒体当中经常啊，比如说小胖代言的什么抽烟机，哇，哦，天哪，只要多大烟哇， 啊，对对对，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现在还有特厉害的， 嗯， 就是在台面上什么都没有啊，你看不见，不是那种悬垂的，也不是侧的， 啊，下排。 下排，那算下排吗？ 哎，下排的， 哦，那叫下排。 对，下排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无论底下是电的呀，还是煤气的呀， 嗯， 就是它在你的灶具，那就是锅的两边排风孔， 哦， 然后直接就从两边走的， 哟，厉害，啊！ 哎，这个我也见过。 哦， 哎， 我说那个是，嗯，是一扫，嗯，人自己升上来。 不，咱们这是两个世界的，你那个可以不聊。 来吧啊，这个先咱先聊哪儿呢，刘海？咱们先聊灶具吧。 可以啊， 先聊底下的。 冒烟的那东西，好不好？这个灶具真的就是除了刚刚我跟哥我们俩说的，有什么这种 电的呀、 电的呀、火 的呀，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分一分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从加热形式来看的话，基本就是两种，就是电和燃气。 嗯， 然后电的话又分为电陶跟电磁，电磁的话也是近一些年来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因为它燃烧效率比较高，跟电陶炉可能不太一样。 这俩电陶跟电磁是啥意思的？ 电陶炉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小的时候都见过电炉子吧， 嗯，见过见过， 对，它就把电就类似于这样的加热原理啊，就是下面有个发热加热丝，然后上面 有 一个黑色的玻璃， 对对对， 我们不加热的时候呢，我们看电陶炉跟电磁炉都是黑色的，上面黑色玻璃看不出来， 嗯， 但只要一加热，电陶炉的话会发就是会变红， 嗯， 哦，它因为它发热了嘛，就会变红，但电磁的话它，即使加热的时候它也不会变红。因为它们加热原理不一样，电陶炉是一个简单热传递，它下面发热，然后把热量传到锅上去，然后锅再传给食物。 嗯， 电磁的话，它是，在黑色的玻璃下面有一个电磁线圈，通过电磁线圈一通电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个微电磁场。 嗯， 这个电磁场的话，会让锅底下的这个，就锅底部的这个铁离子快速运动，然后产生热量。 嗯， 所以说它不是热传递，而是让这个锅具直接产生热，然后传入到我们的食物里面去。 嗯， 所以说它效率更高。 嗯， 这电磁炉的这种，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啊，它在装修的时候本身就带这个，包括咱们就比如简单的说，咱们出去吃饭啊，有一些吃火锅的地儿， 对 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吃盆菜的地儿， 对， 人桌子上本身都镶上了这个电磁炉的这个， 是的，对，因为电磁炉它速度确实挺快的， 嗯， 所以说很多火锅店可能会用这个电磁炉这个东西， 好， 大概就是这几个分类。 哎呀，那你刚才说的这两种电是两种电的， 两种电， 哎，这两种电的是不是就是有一种比较费电，有一种比较省电的，还是说都差不多？ 有还区别还是挺大的，电磁炉非常省电，然后电陶炉是挺费电的。 嗯， 在能耗方面的话，电陶炉是比电磁炉要耗电很多，多很多。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三种灶具去对比，燃气、电陶、电磁，最费电的是电，就是最费能耗的。就折合成我们人民币来说的话，电陶是最费电、最费电、最费能源。然后其次是燃气，然后最少的话是电磁，电磁效率比较高。 对，电陶现在用的比较少吧， 比较少。 一般户外的很多朋友他们会玩那个电陶的， 国外的有。 对，哦，国外有， 国外有，国外有。 他们拿那干嘛呀？ 就是做饭啊， 就做饭拿那电陶炉做、 是的，是的，电陶。 嗯， 然后 国外太落后了，真的。 然后我见的那个下排就是在电陶 的那 个边上，哎，它是电陶的。但是就是拿无论是电磁还是电陶做饭啊，就是有一种问题，就是你得习惯。 嗯， 对。 就比如说像小胖说，我已经习惯使天然气呀、使煤气的这种，我开大火开小火，然后我比如说煲个汤这些，包括油温什么时候热我都知道。 对对。 但是使电的那，尤其是电陶的那个，啪打开你就看， 慢慢 热的过程其实挺美妙的、慢慢看的发红嘛， 但是你要等。 对啊， 而且等的这个过程，你比如说你就算说啪，我所谓的关小火，所谓的关小火啊，但是你那个油温啊或者 也 还 很难， 那倒是， 所以你只能撤火。 对对， 离开以后然后再回来，而这个是个技术活。 对，反正电陶的话是也是国外逐渐会被电磁取代。 对， 在我这德法那边电磁会用的很多，但是可能在一些欧洲有一些燃气比较充足的地方，意大利的话燃气灶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咱国内其实也还行，这个趋势也在慢慢上来。 对，咱们先聊聊电磁炉吧。电磁炉的话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它的，我因为我也看到有好多啊特别贵，有很多呢，其实大多数家庭也都在用，包括刚才哥说了，在很多馆子也会用这种的。他们价格的差异具体是在哪儿？ 差异来说，其实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的最核心的部件，就是它的电磁发生器，这个是最核心的，可能是价格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另外的一点是它的控制器，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特别贵的电磁炉，它是可以同时四个眼 三个眼、四个眼或者五个眼这样子同时在工作。 对、 因为它这个控制系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 对。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黑晶面板。黑晶面板的话这种玻璃面板也是也它的另外一个价格让它高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黑晶面板也是很有讲究。好的黑晶面板的话它是垂直传递热量比较快，但是它不四散热量。所以说这个锅正在这加热，我锅旁边一点，我把手放上去也不会烫。这是好的黑晶玻璃。一般来说黑晶玻璃做的还不错的就是法国跟德国两个企业。这就是基本从这几个方面去看这个电磁炉的这个价格差异。另外的话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比如我们日常使用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看这个电磁炉，就是有的电磁炉声音很大，有电磁炉声音很小。 对。 另外就是再从电磁的那个，就是很多人会关心电磁有没有电磁辐射。一般国外电磁的话它会做得非常安全，有一些安全的一些装置去防止了电磁的辐射。所以说从这些方面去综合考量的话会导致一些价格差异。就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可能比较便宜的电磁炉，可能几百块钱就拿下来轻飘飘的。但是我真正拿到一个好的电磁炉，确实它是蛮有分量的。它就是从刚才我提到的几个方面去做的这个产品，它这些差异。 但是那比如说了，好了，这个传导效应也好啊，节能也好啊，这些都非常好。那会不会说，就比如说整个这个面板，比如说易坏，或者说它是有磨损的？到多长时间之后，这个要是坏了，整个你底的灶具就算完了。 如果说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黑晶玻璃嘛，它本身它的强度还是蛮大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它发现有一些裂缝啊或破碎，那可能这个电磁炉就没法使用了，只能是换整个面板，需要换整个面板。但一般这个玻璃强度还是很大的。官方的数据，一般好的进口的面板，它是在接近一米的距离。有一个几公斤的重物就是自然落体坠下也不会砸坏的。所以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锅没拿稳啪跌下去了，这个不太会把它撞碎。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加热如果说热量过高也不会对它有影响，因为它本身有就是过热保护。一般耐热的话是要700到800的样子。 明白。就相当于比如说原来咱们使煤气的话如果没人看着锅扑了，然后水一下来的话有可能就把火弄灭了，这样的话就很危险。 是的。 那个扑与不扑对于它来说问题也不大。 对。还有好的电磁炉它是有一些更巧妙的一些安全装置，就比如说有液体漏出来之后，不是刚刚扑出来吗，它本身就是锅底还不是很热，没有过度加热，它有液体覆盖到一个旋钮或两个旋钮的时候，不按键嘛，一旦覆盖同时覆盖两个按键它就会自动断电。就会有这些安全的考虑啊。 那有没有那种就比如说边上是旋钮的，然后还有那种触摸的，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贵与便宜从这事儿也能看得出来。 一般电磁现在基本都是触摸了。因为它的 都是触摸了。 对，基本都是触摸了。 几百的也可以吗？ 对对对。它可能就几百的可能是那种按键，就类似于做成触摸的感觉，但它其实按键的，但是你基本没有旋钮，旋钮很少。电陶可能会有旋钮，但是电磁没有旋钮。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那当然，这个就等同于您使洗衣机。洗衣机有人说了，您买贵的买便宜的，那贵的是不是它带烘干什么的？不光是这些，我们那个是液晶显示屏的。有一些波钮的。那我当然要那个液晶的了。那它价格就肯定贵了。 对对 对吧？ 但是也有好多导购跟我说，哎呀，其实它就是好看点，它就是弄了一滑屏跟按钮的，其实机芯什么的，你看你买电视机。你买洗衣机，关键是看里边转得快不快，转得稳不稳，对不对？这个没什么差别，你看这个贵了1000块钱，你就买那个吧。 小胖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对，也是看咱平时怎么去烹饪，我们烹饪习惯。有些人就喜欢点去控制那个数值，因为数值越大它加热越快嘛。有人就喜欢滑来滑去，就也很方便。其实就看我们的一个平时使用习惯吧。 真的是一个习惯。就 是 做饭习惯。比如说小胖他喜欢做饭，但是火的那个掌控他习惯了。比如说拿一平底秤，然后他为了火面更大一点， 比如说他要在火上支一个架子， 嗯， 然后架子上的再放一个铁片，再把那个平底锅放上，这样的话平底锅大面积都能够接触，就类似这种很熟悉的运用。但是到了那个电磁的时候得重新来了， 对， 是真的得重新来， 锅都得重新选、啊、 对，是的，对，电磁炉就是它唯一的一点就是它挑锅， 嗯， 如果说咱们家里是铜锅或者是那个锅底部就没有什么铁、 有点弧度的可能都差点、 有点弧度现在也解决了，就是怕那个锅底下不含铁，就是如果说我们拿吸铁石去判断一下，就是拿吸铁石一吸吸不住，那这个锅就没法用电磁炉去加热， 嗯， 比如说我们想拿那个陶土锅去崩个汤就不行，电磁炉是不行的 哦， 你看看， 对， 就是也是有， 对对 对, 对, 对， 它的就是， 当然现在这个就是灶具啊， 嗯， 或者说这个厨具啊、锅具啊什么的也有改善，现在那种玻璃盆儿。 嗯， 就是玻璃制品 的、 哦、我知道、 嗯、 我知道 啊，他说我这个比陶的还要好， 嗯 啊，它怎么样，有耐热呀，不会裂呀，不会崩啊， 嗯， 虽然透气性差一点，但是呢它整个烹饪出来的东西是要比那个陶的更加有滋味， 嗯， 就是因为它能把很多的味道留在里面嘛、 嗯、 反正说什么都有啊、 嗯、 这个科技确实越来越进步，前两天我就被一个这个厨师， 嗯， 我跟一大厨学做菜啊，因为当时那个环境呢只能用电磁炉，我又不太会用电磁炉，我说这电磁炉好吗，他说可好了，你试试，我打开都不知道在哪打，我说这个一片黑啊，摁哪儿呢啊，人家一个导购小姐过来，您随便摁一下它就启动了，我说哎呦这么厉害，啪摁了一下，哇真的是唰底下就出来了， 嗯， 出来之后说这条火在哪儿啊，那厨师特不屑的，他说怎么连这都不懂，滑滑，我说、哦、我说真好玩，玩了半天， 嗯， 人说这你原来没用过吗，我说没用过，我们家还是比较传统的， 嗯， 哒哒哒哒哒哒轰，哎，就那种着火的那种、嗯、像电磁炉我用的少，我说电磁炉好用吗，他说电磁炉也好也不好，不好呢是很多中餐，因为咱们还是中国人嘛，做中餐用电磁炉的相对不太适应， 对， 但其实来讲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厨师，电磁炉好在哪儿，是因为它的温度是可以把控的， 嗯， 比如说这个就是180， 嗯， 那就是180度， 嗯， 它不像火，因为您去到每一家、 嗯、 它可能火焰的那个高度啊、 嗯、 包括跟它灶具的选择呀，它的火焰出的那种程度也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温度是不一样， 是的，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在家自己家做饭做的挺好吃的，换了一家做饭怎么就感觉做不出我们家的那味道呢、嗯、 对， 那除了有锅的问题，除了有铲的问题，除了有调料的问题，可能就会有火的问题， 对，是的， 不是电磁炉就好在这儿了、 嗯、 对， 180度所有的电磁炉180度基本一样， 嗯，是的， 是吧， 没错、 嗯、 好，那咱们再简单的说说火的呗， 火的 哦，燃气本身来说也分类也很多，它可以，包括气种吧。我们从气种来看的话， 气种呢？ 对，不是就是燃气的气种 啊，气种、啊、 有天然气的，有液化石油气，还有煤气， 嗯、 这是在国内就比较主流的这三种。 嗯， 但是其实可能现在新的小区肯定是以天然气为主。嗯，大概这样。然后样子的话，现在样子也跟我们以前认识的燃气灶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家居的装修风格、 嗯、 厨房的风格去搭配，很多有不锈钢的，还有这种也有黑色玻璃的， 对， 当然也有这种其他颜色玻璃的，都有很多。 对， 国内还是主流的是两眼。两个大火，国外的话其实已经有三眼啊，或五眼啊等等，这种多眼的燃气灶。 他们说那多出来的眼儿是为了来炖汤的， 是对，您说的 是吗？ 对，如果说是三眼或是四眼这以上的燃气灶啊，就是它每个炉头那个燃烧值是不一样的，比如大火就是干嘛的，小火是干嘛的，甚至有那种长条形的这种炉头，它是 长条型， 对，长条的一个长条形，它是专门用来。 烧烤的， 哦， 对对对，因为鱼它 长 的嘛，啊、 哦， 对对对对对， 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设计，就是不同的那个火，不同的那个炉头是做不同的事情的。 哎，这个挺好的， 这外国朋友真的死脑子。你看我们这个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问君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 876。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家人回来，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的北京区的产品部的经理刘海。欢迎刘海。 大家好， 我们聊的是这个烟机灶具啊。我们一开始先从灶具开始聊，说了说电磁炉、电陶炉啊，而且电磁炉究竟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我们也大概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说说那个燃气炉、燃气灶啊，这么说可能会比较准确一些。燃气灶原来我就觉得那就是接气儿的口不一样呗，因为有人你买那个燃气灶的时候，人家那个导购就会跟你说说，哎，你们家是什么呀？是天然气，还是用的煤气罐，还是什么？我们说天然气，哦，天然气这几款都是天然气的。我说哦，那其他呢？其他的都是燃气灶的。我说哦，我只知道有这些不同。后来呢，也是慢慢学习才知道，里边那个喷火的那眼儿啊，它的排列也是有讲究的。说怎么排列？就是人家可能比如说获了专利的这种排列的方法，能够让它的这个能量释放和你上面做的东西的能量摄取是能够达到完美的匹配，也就是说你的能量没有任何损耗。 对， 同时呢，它的火焰的什么高度啊，还有火焰的颜色呀，都会有影响。我就说哦哟，这深了。我说回来还是问问刘海吧。是这样吧？ 是的，它其实主要还是你刚才说那个蓝火，就是火焰颜色还是很重要的，因为 天然气在充分燃烧的时候，就是氧气充分的时候，它充分燃烧，它的颜色是蓝色的，而是这种天蓝色，很好看的蓝色。如果说它的燃烧的颜色是红色，那就说明它是不充分燃烧。 燃烧不充， 这个时候的话，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氧气，就是燃烧需要氧气嘛。氧气如果不够的话，就是它燃烧不充分，就它 吸点氧就好了。 对对，它空气氧气过少了，导致它没有充分燃烧。 那是开开窗户就会好点吗？ 这个不是，这是跟燃气灶有关系的， 跟燃气灶有关系。 对，有关系。有的燃气灶的话，它设计本身就是可能进气的方式会有一些区别，导致它。可能是这个燃气稍微不纯的时候，或者是空气稍微这个室内稍微封闭的时候，就会导致它会有一些燃烧不充分的现象。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氧化碳释放。长期在这种烧这种红火出红火的这种厨房环境里面去烹饪的话，还是不太好的。就是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家里的那个燃气灶的火焰颜色。如果说很红，那就 有问题了。 对，有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燃气灶的问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区大家都在做饭，是做饭高峰期， 所以那个气儿有点 不够， 气儿不足，那可能是红火，那这个是那个不太可能避免，因为大家都在做饭呢，所以说气的压力比较小了。如果说就不是高峰期，那我每次做每顿饭都是红火，那可能是需要看看燃气灶能不能调，不能调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去可以做更换，因为有时候燃气灶使的时间年限很久了，会导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你刚刚说到燃气灶也有一个什么叫进风口。 对，进风。进风。 进风口在哪儿啊？ 进风的话，不同的品牌它的进风方式也不一样。大部分来说的话都是从这个炉头的下方的缝隙里面。这样那个进风。因为管道输送天然气到炉头这边来之后，会在炉头的下方形成个负压，因为燃气突然从这个炉头的那个孔里面冒出来嘛，然后就从炉头下方形成负压，这个时候呢空气就混入了，然后可以燃烧。如果说没有 空气，煽风点火的意思， 是吧？ 大部分是从这个炉头下方去混入空气，然后开始燃烧。也有的是从比如说从这个机器内部，它本身也预制了这样的一些进风的方式，也有这样子的。所以说有的是多种进风方式共存，有的是只有一种，就是从炉头下方这样进风。 那像燃气的这种，它是不是也分比如说高中低档？ 也有。 那具体它是因为什么它才能分出这么三六九档？ 燃气灶的话比较直观，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个火力。其实火力的话就可以分了很多，有的火力可以达到6.0千瓦，甚至有到8.0千瓦的，也有，目前咱们市场常见的还是5.0，4.5到5.0，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数值， 相当于2.0T。 其他的算是5.0自拍的，是吧？好， 对，是的，然后可能也能再找到更小的，但是不多了，现在不多了，可能5-6年前能看到一些4.0。4.2的，现在这种不多了，确实不多了。 是它的这个火焰燃烧的越旺越贵吗？ 一般对大火的话会稍微贵一点，火力大会都贵一点，因为它本身火力大了嘛，那它那个热量就高，对炉头材质的要求，对它本身 对 设计要求也会多。 对， 比如说为什么就是国外会有一些燃气灶它同时支持大火跟小火同时燃烧，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气压的一些设计，本身就一个管道进来嘛，那压力是一定的，但你要分出这么多炉头，然后要同时燃烧，保证它的燃烧质量也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在里面。 你刚刚说了好几遍就提到这个炉头，那是不是我们在挑燃气灶具的时候，炉头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一个东西啊？ 对，炉头是要看看它的 怎么看呢？ 炉头材质是一方面，比如说现在主流的话是纯铜铜制炉头，这也是咱国家之前制定的一个国家标准，就是纯铜制炉头。另外的话就要看这个炉头它有的也可能会有一些合金材质，这样的话可能会提高这个铜制炉头的这个耐热温度。一般纯铜的话可能耐热温度在600-700左右的样子，可能如果说合金铜的话可能会更高，到1000。 所以合金的也未必不好。 对，是的， 对， 但一定要求是就是它的主要的材质 还是 铜为主 铜制的，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就看它的那个火力，就是有几圈火力，哎，这样。 哦，有几圈？ 对，有的是可能有的是两圈，有的三圈这样子。 是不是圈越多越好？ 就看它是否均匀。均匀觉得会好一点。 嗯， 另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在于有些人觉得这个火焰越高越好，也不见得。其实还是，火焰高了以后，其实很多热量加入空气了，并不是加到锅了。 嗯， 所以说我们还要看那个火焰，当然这个是只能是通气之后才能看到。 对， 是否是就是如果说是接近垂直是比较好，因为它效率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它直接加入到锅具嘛。啊，如果说它的火焰是四散很多的话。因为本身我们中国的炒锅是底下是一个尖的， 嗯， 如果说这火焰本身四散，加上这个尖的这个锅底，它那个火焰更四散了， 嗯， 那么火焰它的最高温度是外焰，所以说我们的整个这个炒锅最高的温度不是锅底，而是在这个锅的中间的部位 上， 嗯，对，所以说为什么容易糊锅，就是因为这是一方面， 嗯，哎，那灶面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灶面的话，比如说您会经常看到不锈钢的。然后包括就是也有用黑晶玻璃做的，就跟电磁炉那种材质一样，就是黑色的黑晶玻璃也有这样子的，基本是这两种形式吧， 就以两种为主。 对，当然这是不锈钢也分三六九等，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个灶，就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之前见到朋友家里，他那个灶这个台面是平的，但是那个灶已经塌了， 嗯， 就是因为就是放锅之后呢，那油是往右边偏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燃气灶可能是宽70公分， 嗯， 但是它那个本身的材质强度不够高， 哦， 钢板比较薄， 所以时久了之后就变形了。 对，它在往中间去塌，这个其实很好判断。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我们去这个燃气灶就用手摁一下，如果说能感觉到它往下塌或稍微有点塌，那它时间长了之后肯定会有塌陷的。这是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是。 哎，那是你刚才说那种所谓的玻璃材质的就会相对好一点吗？ 对，玻璃材质它本身不会塌陷， 而且往上哈稍稍砸一个重物，它也不会说碎裂。 对，这个是要看这个玻璃材质它的本身的那个如果说是好一点的话是 OK 的，如果一般的话可能还到不了这点，是必须要好一点的。 燃气灶现在也是都是滑屏的了吗？ 有 哦，也有， 也有，对对，就是我们公司的有产品是有这种滑屏的，但不多， 是吧？ 就是触摸屏， 对呀， 触摸屏的， 它这不像电磁炉， 触摸屏电大火， 对，就摁一下就点火， 对你得它， 哎呀呀， 您得这样 ，Start Station， 无钥匙启动啊， 对，是跟汽车一样，摁一下它就点火了，然后比如您需要几档的话，就滑一下就可以了。 火 就不需要调，就这个的话就相当于之前您提到那个电磁炉，就说我要什么火，就是每次烹饪都是这个火，然后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要这个三档或者四档，就是摁一下就好了。 好，好吧，这个灶具咱们就聊到这儿。 好，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可能这个烟机呀聊不完。没关系，咱们下次再接着聊。 行， 咱先说说烟机。烟机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什么？ 哎，我特别想知道它底下那个灶具最贵的得卖多少钱？相对便宜的卖多少钱？ 真有胆量问，你告诉他吧。 我们就看整个市场来说啊，就是贵的话，可能就是有几万块钱的燃气灶， 就底下的这个， 就我上次用的那个就几万块钱。 对， 而且还 滑屏的那个， 得五。 您说您那个要对那个是可能会比较贵一些， 对，大几万了。 对对，是那个是。 那你就那相当于私人定制嘛？ 不，也不是，它就是一个品牌，特别高端的一个品牌，倍儿高端。 嗯。 然后就好用不好用单说啊，因为你得看你会用不会用啊。 哎， 人家说反正功能都挺好的，但有的那确实不习惯嘛，可能您不能把它的功能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就挺炫酷的。您想整个就一面黑玻璃，倍儿好看，你要擦得亮堂点，人家都不知道这是灶具。 是。 你开啪随便一按，腾一弄，哗，就操作界面就已经呈现了， 哎， 你就跟那个钢铁侠似的了， 哦， 是吧？然后你想你调节火力都是拿手什么轻轻一滑就可以了，不用使劲戳着走啊，轻轻一滑就走了，而且是每个灶，它那个应该也是有四个灶的，四个眼的，就是四个能加热的区域的，